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敌人杰作中间，远方他站旁边，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啊，外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狄仁杰断案新编，赵家花园的故事，咱接着说。 这大雨已经连续下了5日，不知何时才会停啊！ 哎，大人，这赵老爷咋整啊？ 虽已认罪，但据他供述，他明明杀了2个人，为何只找到一具尸体呢？这另一具尸体到底在何处呢？ 最恐怖的是，这个案子和15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 不错，这也正是本官的疑虑之处。若是说连环杀手，可是当年的凶手早已伏法了；若是说模仿作案，不可能连细节之处也一模一样啊。这细节之处正是这2起案子的受害者都是在花园遇害的，而且都是被利器刺死，而且刺中的位置都是左肺，而且另外一位死者都找不到尸体，作案人也都是死者的至亲。这2起案件都是丈夫杀害了妻子，父亲害死了儿子，找不到的那具尸体也都是儿子，而且凶手都已认罪伏法，没有任何狡辩。 这跟复制粘贴的一样啊。 太过巧合，太过巧合，这2起案子一定有某种关联。 狄大人，狄大人， 小顺子他怎么又来了？ 狄大人，我来看看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这个月工钱还没给我结呢。 你家老爷杀人了，你知道吧？证据确凿，就差发往大牢了。你趁早收拾东西，赶紧走吧。你家老爷呀，好点得发配边疆，差点估计就咔嚓就问斩了。 啊，狄大人，我家老爷真出不来了。 小顺子，此案还未结案，而且赵老爷是嫌疑人，现在羁押在汉阳府，本官不便多言了。 你可别骗我了，你家侍卫都说了，我家老爷出不来了。我不管，你得让我见一面我家老爷，我得把工钱要回来。我娘病了，我得回老家看我娘，万一等我回来，我家老爷被发配了或者被问斩了，这工钱我找谁要去啊？ 既然如此，你娘病重，你且去见赵老爷一面，早早的领了工钱，回去照顾你娘吧。 汉阳县大牢内，赵老爷正在此羁押。元芳带着小顺子去见赵老爷，赵老爷抬眼看见小顺子，突然怒目圆睁扑了过来，看到小顺子后面还跟着元芳，哎，又颓然坐下，不发一言。 老爷，您就别想赖账，侍卫可跟着我呢，咱们一样一样算，你该还我的一样都不能少。 对啊，那个什么，赵老爷，你看啊，这事儿吧，虽然我这么说不太合适啊，但是呢，你欠人工钱，咋说也不能拖着呀。 小顺子，不知道我赵某人还欠你多少。 老爷，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不过老爷，你下手可真狠呐、啊！小少爷才5岁呀、啊！ 你不要气得太甚！ 哎呀，这是说着工钱，怎么又回到案子上来了呢？ 我们老爷可能是觉得5岁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吧。老爷，狄大人明察秋毫，你可千万别想翻供啊！ 哼！这完蛋玩意儿，你说好了要工钱，你在这刺激嫌疑犯，这可是杀了老婆孩子的人，赶紧走。 小顺子离开了汉阳府，准备回乡照顾生病的母亲，不过他说临走前还得回赵府一趟，因为他还有些行李需要收拾。狄仁杰风寒未愈，也并未过多询问，就让小顺子走了。 什么？你说小顺子在牢里故意刺激赵老爷？ 可不咋的嘛，那赵老爷那俩眼睛红的呀，要不是我拦着他，早就把小顺子给吃了，我告诉你。 你们说小顺子为什么要刺激赵老爷呢？他不是去要工钱的吗？ 哎呀，乔妹啊，15年前那个卷宗你再拿来给我看一看。 这案子发生在15年前。15年前 桃树，这是两起案子的不同之处。15年前的案子，受害人是死在桃树之下，可是如今这起案件，受害人只是死在花园之中，并没有桃树。 还有一点不一样，15年前是家丁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主子报案，而这次的案子呢，是主子杀了老婆孩子，家丁报案。 此案断然不是模仿作案，若是模仿作案，凶手不可能对作案的细节如此的熟悉，可若是连环作案，本官实在未见过时隔15年连环作案之先例啊。 而且呢，15年前的凶手早就已经问斩了，怎么可能连环作案啊？ 可是15年前那个孩子的尸体并没有找到啊。 15年前那个孩子5岁，今天这起案子孩子也是5岁，这绝对不是巧合呀。无论是15年前还是今日，那孩子的尸首都未曾找到。赵老爷前些日子分明说过，汉阳府的柱子有过豁口，可见赵老爷常年久居南岳不假，但是在此之前肯定在汉阳县待过一些日子。他说他3岁的时候来过汉阳府，这绝对不可能，3岁的孩童怎么可能记得上柱子上有豁口呢？ 可是二三十岁差不多就能记得了吧？ 此话怎讲？ 哦，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记忆呢分为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短时记忆如果得不到加深就会遗忘，长时记忆则比较牢靠。这个小孩子的记忆呢通常都是短时记忆，只有长大成人对短时记忆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刺激才会变成长时记忆。这个柱子上的豁口呢它属于细节，小孩子一般是难以观察到的，就算是看见了他也不会注意的。但是呢如果是20岁以上的人，他既有分辨力还又有观察力，当然就能记住柱子上有豁口啦，对不对？ 嗯，好像有一番道理。 大人，这卷宗上记着15年前的案子，报案人张少爷当时就是30岁。 30岁，假如赵老爷就是当年的张少爷，那15年前的案子就是他来报官的。如若果真如此，那宅院就不是赵老爷买的，因为那本来就是赵老爷的宅子。可是赵老爷为何在案发之后举家搬离了汉阳，15年之后又回来，却又为何要改名换姓呢？莫非当年那个5岁的孩童他根本就没有死？ 狄仁杰步履匆匆直奔汉阳县大牢。如果他的推理没有问题，那说明此案还有一线生机，可以拯救一条人命。 别来无恙啊，张少爷。 狄大人，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15年前张府凶案，你可是当年那个报案人呐。 我，狄大人，你，唉，不错。我确实是张府凶案的报案人呢。 果然如此。方二，你与大乔即刻前往赵府，跟着小顺子切莫打草惊蛇，若看他带着大件行李就即刻拦下，若看到他身边有5岁左右的男孩也即刻拦下。 狄大人，你这是？ 赵老爷，汉阳府的柱子上有豁口，并不是你3岁时所见，而是你30岁时所见。你当日就是来汉阳府报官才看见了柱子上的豁口，前几日你在府上无意之中说出柱子的事情，本官就疑惑不解。倘若你15年前就来过汉阳县衙，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狄大人，你能告诉我这些说明你全都知道了。不错，小顺子绑架我儿，威胁我，要是我不认罪，就要杀了我的儿子。 哎，小少爷不会有差事。 狄大人， 大乔和元芳悄悄跟着小顺子。只见小顺子从赵家花园挖出了一个包袱，抱在怀里哭了一阵子。此时大乔和元芳才猛然意识到，小顺子就是他们夜闯荒宅时遇到的那个哭泣的男人。两人不敢声张，悄悄跟着小顺子来到一处民宅。只见小顺子牵着一匹马，驮着一担行李准备离开，元芳和小乔立刻将小顺子拦了下来。 哈哈，你们居然追到这儿来了，你们难道一直跟着我？ 小顺子，你休想耍花招。 我是不会耍花招的，我跟你们去汉阳府。喂， 小顺子，你将赵府小少爷藏在马背上的行李中意欲何为啊？本官现已将这孩子救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狄大人，我果然没逃过你的眼睛。 我再问你，赵夫人可是你杀的吗？ 狄大人，这时候应该说的是15年前那桩案子了吧？ 嗯，本官正有此意。赵老爷， 十五年前你还是张府的少爷，十五年后你却成了赵府的老爷，这各种缘由你可以解释一番吗？ 狄大人，就是这个小孙子杀了贱内，小孙子就是凶手。 你才是凶手。十五年前是你杀了我娘，嫁祸我爹，害得我家破人亡。 小顺子，你分明说过你娘病重，你要回乡照顾。 我娘不是病重，我娘早已经死了。我回乡也不是照顾我娘，而是要将我娘安葬。 你这个忘恩负义动手！你爹娘死后是我一直照看你，给你吃给你穿，将你养育成人。你居然杀我夫人，拐走我儿子！狄大人，你一定要将他打入死牢啊！ 赵老爷，小顺子的爹当年可是张府凶案的凶手啊！ 就是他，他杀了自己的妻子，还要杀儿子。我是为了保护他儿子才把他孩子藏起来，后来远走他乡，对这孩子是照顾有加呀。没想到这孩子长大之后恩将仇报。 你胡说！我娘当年不小心打碎了你的古董，你就抄起了一个流星锤去砸我娘的头。我娘死后你擦干了血迹，绑架了我，威胁我爹去认罪。你说要是我爹不认罪你就杀了我，你还让我爹拿着刀刺了我娘两刀，最后你买通了仵作，把我娘的死因编造成被利器刺死。 你撒谎！哼，我倒是要问问你，如果我是凶手，我为什么还要把你养大呀？ 你本想杀我，无意中被张老爷知道了一切，老爷为了救你也为了保护我，带着全家离开了汉阳。这十五年来我装作什么都不记得，你才慢慢放松了警惕，不然我早就死在了你的手里。 小顺子在赵家花园内挖出了一具女性的遗骨，据仵作说这具遗骨的头骨曾经有过致命的重创。 娘，那就是我娘啊！我娘当时死在那棵桃树下，后来我爹被少爷威胁去投案自首，说是杀了我娘和我。我爹被问斩后，丈夫砍了那棵桃树，撵回我娘的尸首，却根本没有让我娘入土为安。他们随便在花园里刨了个坑，把我娘就草草埋了，把事情败露，他们连家业都不要，举家逃亡。 小顺子，当年掩埋你娘的时候，作案工具也被一并掩埋。前几日大雨将泥土冲刷松软，元芳已经把凶器交给本官了。这凶器竟被砸出了一个凹口，可见当年凶手之残忍。 这可是大人，这小叔子杀了我的夫人，绑了我儿子，这 老爷，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忍了这么多年，本来想来南岳找你报仇，没想到你居然自己回了汉阳。那天大雨，我在花园里寻找我娘的尸骨，谁知道夫人竟说：“小顺子，没想到你还记得当年的事情。这么多年了，你爹娘都死了。” 小顺子，你莫不是因此就杀了赵夫人？ 这怎么至于？我继续寻找我娘的尸骨，赵老爷冲出来对我一顿暴打，骂我忘恩负义，说我爹娘贱，说我爹娘害得他背井离乡。我一气之下拔出了匕首刺向了夫人。 所以你专门刺向了夫人的肺部，而后绑架了小少爷，逼迫赵老爷投案自首。 没想 强盗。四五年前我在花园里埋下的祸根，竟酿成如此大祸。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刘科，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程苑、王一、刘超、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肠炒米饭呐、啊。 爹，完成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一人世间呐。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 鼓掌。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 郎啊 郎，哎，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狄仁杰，来啊！ 我 师爷啊，乖，你下来啊，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 哎呀，不能说这个。 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肠炒米饭、啊、 怎么样？ 锅里搅一搅。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哎、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一人世间呐。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呐。 你吃吧，你想啊，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 哎，我说你点了他的穴，他还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这个老辛苦买的东西啊。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 是。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